嗰時我係住嗰啲公屋嚟嘅，即係住十五六樓嗰啲啊，喺觀塘區嗰邊嘅。 係。 就我三點零鐘轉又翻嚟。 嚇！ 咁嗰時嗰啲 lift 咧係一步上九樓，一步上十四樓。 嗯。 即係係緊咗噶啦，即係一停停十四，一停九樓。 嗯。 咁我咧就係搭十四樓嗰部 lift 嘅，地下十四，地下十四就唔會停噶。好啦，咁我夜晚三點幾咧，我一轉角。一轉角，即係我未轉角之前咧，嗰條聽到有一男一女喺度好大聲傾偈， 嗯， 咁都好平常啊呢啲嘢，或者傾偈， 係， 就一轉角剎那咧冇咗，啊我都冇乜啲懷疑， 即係突然間冇嘅， 係突然間啲聲冇咗啊！ 但係轉角位會唔會有間即係有其中一間屋喺度啊？咁人哋閂門咁樣啊？ 屋咧就必然會有噶啦，嗰度因為嗰度係全部好多火噶嘛， 係， 即係唔出奇。啊！即系大嗰时好夜，三点几我就，如果我印象中咧，就应该如果冇嚟突然间喺个转弯位先会冇噶。 同埋嗰个说话应该未讲完噶嘛，照计就 吓， 系咪？即系譬如嗰啲说话应该未讲完，唔会突然间停噶嘛。 系啦，冇错，说话唔会突然间停咯。 嗯， 一转冇咗唔紧要，咁可能会唔会啱啱去两个人会搭啲落去咧？系咪先？即系个嗰啲啱啱到咗佢哋入咗去落咗去咧？ 系 出奇 吓， 系先吓？但我一揿呢嗰阵时咧，部呢唔够五秒咧就上翻嚟啦。 咁就唔應該走咗㗎喇喎，咁講。 係啦，即證明呢樣嘢就變咗係，即如果落咗去冇嚟五秒，個過程會即刻上到嚟㗎嘛。 明白 係咪先？ 係。 嗱，咁我入咗去啦，咁我哇個心自己突然間真係好旺。咁啊，即個心怯咗怯。我聽到 lift 嗰度咧有少聲，但係嗰聲我就唔知嗰種聲係屬於咩，即係嗰種砰砰聲啦，即係聽到兩嘢嘅，但我冇懷疑。 係。 咁我接到女朋友翻嚟啦，一翻到屋企咧。就開始覺得個人唔得啦，好辛苦，好辛苦，即係個人係好，即係係周身唔舒服啊，周身唔舒服。我病咁啊病，即係知個人咧，即係覺得即係好似感冒咁啊，即係又唔想食，又唔想講啊，即係身心好興啦。咁啊，一瞓到即係正常人一個人夜晚瞓覺瞓，即係頂籠瞓到即係即係第日嘅三四點咧頂籠，我唔得，我要再瞓到另外一個十二點。 哇！即係好攰咁樣係咪？ 啊！即係個人即係。個人又發燒又成一個人啊，咁力個又就唔係好犀利，但係個人真係好攰，即係周身冇力啊，冇力冇成。咁啊，即係我打翻個家姐，我家姐同我講，你冇發生咩事？我話有，即係有今日過程話俾你知。咁我叫我家姐就，佢家姐就叫我聽日來嗰啲煙紙鋪咧， 係啊，買啲嘢燒 啦，買啲嘢燒。好啦，我真係買燒。咁啊，嗰個煙紙鋪就話你喺翻嗰個時間。喺翻嗰個時間，喺翻嗰個位置，即係你認為嗰個位係撞到啲嘢咧，就喺嗰度燒。我真係嗰晚之後去燒啦，就嗰時兩點零鐘咁上下啦。 跟住點啊？ 我燒一燒咧，咁我初咧，咁我就用曬好正統嗰啲燒，我就用火柴，用火柴，即係嗰陣時係冬天嚟啊，用火柴，我專喺個角位嗰度燒。初我攤嗰啲火柴枝咧，唔著喎。 咪會潮濕咗啊？潮濕。 攤一支唔著，攤兩支。唔著，我用三支，我拉住用三支，都唔著。 跟住咩？ 有時火柴可能燃咗嘅， 都有機會㗎。嚇！ 都有冇人性，唔出奇。咁啊，我最撈尾咧就用 打火機 咯，用火機一撻熄咗咁啊，拜。即係講下，即係因為嗰啲紙入嗰啲人同我講話，或者琴日冇玩咗你啊，唔好意思啊。 講翻兩句啦 嚇。即係講翻啲説話。咁我一擦咗之後咧，就拜一陣，跟住我第日我就翻去瞓覺。第一個當堂個人咧，當堂冇事，即係好精神個人。 但係又加上會唔會個心理問題都有嘅，其實兩種因素啦。 唔出奇咁就係咪先？ 即係總之覺得係，即係喺度撞到啦，係咪你意思係咁樣？ 係啦，即係就咁咯。 喂，但係好衰喎！ 最大問題就係，即係如果最大個疑點就係話冇理由要一男一女咧，你落去。如果你冇理由五，即係嗰部啲路都要成三秒咯，最快啲要五秒，咁啊冇咗噶嘛。 咁啱你嘅聽覺嗰個時運唔係好好咯，聽到佢哋嘅聲講嘢咯。 但係我就好作實話，肯定聽到呢啲嘢喎。咁唔係我唔會咁記得噶嘛，係咪先？即係我一路行一路啊，點解咁易仲有人講嘢嘅？ 係好彩見唔到嘅你當佢落咗 lift 啦，見唔到好彩㗎，係嘛？ 咁我想讲我男朋友同我嘅，咁佢系做关于电梯嘅，咁佢系做一啲电梯嗰啲翻新维修嗰啲嚟嘅，咁佢即系佢帮一间 order 就喺观塘嗰啲唐楼月华街嗰边好旧式嗰啲咧，咁分两层，即系分两边单数双数咁样噶。 咁佢幫裏面嗰啲做裝呢個閉路電視機，同埋裝裏面嗰啲呢維修同埋嗰啲翻新啦。咁裝咁之後整啦，咁整到好夜呀，因為佢哋要趕住開工，因為好麻煩，啲人成日要行樓梯，咁趕住開。咁做到12:00-1:00到啦，咁諗住圍咗下面支樓最底層嗰個欄，咁我同佢同埋佢 partner 食宵夜。但行開咗冇幾耐之後呢，咁個保安打電話嚟，佢就話喂裏面有個女仔喺救命喎、話裏面即係佢話裏面好焗，好辛苦喺埋救命，即係喺度撳嗰個掣，即係突然聽到個掣響咁。咁、好啦，咁聽收到電話啦，咁行返轉頭啦，行返轉頭，咁佢諗住喺度諗，但係即係都喺度諗話，但係係山即係攔咗下面個掣，喺度諗話可能個 partner 唔記得熄大掣，就可能啲人落樓啊，撳咗 lift 啊，搭喺裏面搭緊，但係暈咗。咁好啦，翻到轉頭，咁係一路都聽，即係佢哋嗰個女仔係好記得係搵喺三樓㗎。咁但係佢哋雙數嗰啲拉嗰啲一開門即一燙閘嗰啲 lift 呢就啱啱卡咗喺三樓，但係佢係雙數 lift 嚟嘅。咁嗰度係冇得開門，咁、一定要喺四樓或者二樓。咁佢個 partner 就喺二樓，我男朋友就喺四樓。咁我跟住男朋友上咗四樓啦。但喺樓梯下，佢哋嗰啲樓梯直情喺個 lift 隔離嘅咋。咁我都聽到個女仔嗌得好大聲，就好焗啊，開門啊嗰啲。咁佢冇閉路電視噶嘛，咁好啦，行到上去。咁我唔係開咗個門，開咗鎖匙，咁啊敲喺度喺個頂度敲，佢話係咪有人喺裏面啊？佢哋仲話係啊係啊，咁、我覺得搞一大輪嘢，攞啲工具啊，撬開曬嗰、那個，要喺個抽氣扇嗰度噶，咁拉翻個女仔上嚟啦，一開咗，望我男朋友中個頭落去，係見到裏面冇人咯、 哇！喂，但你係見到嘅係咪？之前係見到， 聽到啊， 聽到冇見過， 冇係冇見過嘅，從來都冇，淨係聽嘅啫。 因為冇閉路電視啊嘛，係咪？ 冇閉路。 但你頭先話喺嗰個上面嗰個位咧，係 啊， 係咪曾經都望過落去噶嘛？ 係啊。 有冇望到嘢嘅？ 冇啊。 都望唔到㗎，嗰陣時已經。 因為佢喺角落頭望住。 以為佢啫 ，OK。 直情開咗，中個頭落去都望唔到咯。 喂，嗱，既然係咁嘅，又冇人喺裏面嘅，亦都肯定咗啦，係咪一件事？ 係啊。 咁有冇話去問翻呢一等大廈嘅地方嗰啲朋友，即係點解會咁樣？因為你幾個人都聽到把聲噶嘛，係咪先？ 係，連個保安都驚。係 咯，即係有冇話問翻叫保安去問下嗰等大廈有啲咩事發生？ 有冇發生過意外咁樣喺呢個女仔身上？ 唔清楚，就好似話未起呢棟樓之前係嗰啲好耐以前嗰啲舊式樓梯。就佢哋即系啲老一辈，即系听翻嗰啲人讲就话，唔知系咪嗰栋楼，如果系嘅话，就应该有个女仔，以前喺嗰度碌楼梯，即系玩嘛，喺楼梯度玩，跌死咗。 哦，即系怀疑系佢咁样系。 系，就怀疑系佢咯。但系系好听，好即系连我都好清楚听到个女仔话。好焗啊！救命啊！ 系咯，同埋佢要回应你啊嘛，最主要就系你嗌落去有冇人啊？有啊，咁样。 系啊。 咁但系 敲到门落去都话有啊，有人噶，好焗啊，救命啊！ 咁你男朋友有冇再第二次去做呢一个 lift 啊？咁样再维修？ 冇啦，直情将我直情接咗我打翻嚟停咗，唔再 做呢个啦，咁样。 因为真系太恐怖，我哋连食饭即系连瞓觉都瞓唔着咯。 哦，梗系啦，因为真系感受嚟噶嘛，呢个亲身去听到啊。 系真系好恐怖咯，即系你即系佢下边 partner。是由下面都感应到上面的女仔是真的很大声的女仔是得。 喂，但是当其实有没有问那个保安呢，即是他之前有没有人投诉过说那个 lift 都有一些这样的奇怪问题出现的。那 个 lift 之前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问，即是个保安其实心理的。心理不是说很老啊。 同埋他都惊埋一份已经是吧， 是个保安都没做了。 哦，因为这么严重啊。 是啊，因为真的很恐怖，你明明听到是里面有人嗌，有人 叫。是。 但是突然之间，哇，看到在真里面真的没人咯。 你不问他都没那么怕，问了才怕他要答你。因为 是啊，他问了有没有人啊，因为我们要敲进去，是真的confirm，因为以为隔离部 lift， 但隔离部 lift 温紧的，因为运作紧，但是听到。 好清楚， 好清楚。 喂，咁如果咁嘅情况，可能就真系呢一个嘅所谓灵魂啊，留低喺呢一度嘅怨气，或者仲系唔能够消散，咁所以希望 佢嗌得真系好大声，我喺后楼梯行紧上去都听到啊。 系咯，就变咗个怨气依然存在啦，咁样的情况。 系真系好恐怖咯，但系佢即系我哋行上去嘅时候系。 唔会话阴风阵阵嗰啲好现实，听到人真系嗌。 系，明白。 我就啱啱住辉华，咁咧就嗰时就发生咗一单命案，就系个仔咧就杀死咗老豆老母。跟住咧就喺官 X 楼嗰度就跳楼死，咁你一家三口就死晒，应该呢件事你哋都好清楚啦。咁咧嗰时咧我就啱啱大紧胎四五个月，咁我就嗰日咧我老公放假，我哋落街食嘢，咁啱得唔巧咧嗰个警察就喺六楼度揿 lift， 佢又喺六楼度入 lift， 咁我就啱啱喺lift 嗰度一望去第一间屋嚟噶，咁咪见到好多警察企晒喺度，已经知道一日应该有好大件事发生啦。咁跟住照样落街食嘢咯，跟住跟住第日买报纸就知道发生咗呢单咁嘅命案。咁跟住呢最奇怪嘅事呢就係每次呢我搭 lift 落楼呢，我第一次就唔为意嘅，就啱啱喺六楼度停。咁但又冇人入 lift， 冇人企喺度等 lift 咁样诸如此类啦。咁我都唔理啦，以为啲人可能行咗落去下一层搭，因为一部 lift 系双数，一部 lift 系单数，我哋住双数楼㗎嘛。咁我好正常咁搭双数 lift， 但呢我发觉呢唔止一次系咁，每一次都系咁。 只要 我系我一个人搭 lift 咧，无论上又好，落又好，永远都落楼度停。 系，咁其他屋企人咧，有冇咁嘅情况啊？ 咩？ 你其他屋企人有冇咁嘅情况啊？ 我老公又冇啊。总之我同有其他人喺个 lift 入边咧，就唔会噶。 但系得你一个就 永远即系我一个人咧，就上又好啦，上楼又好，落楼又好，因为你上楼咧，除咗你系揿咗六字，佢先会开 lift 门噶嘛。你唔揿佢唔开噶嘛。 但系你有冇 check 过先？即系会唔会咁啱你搭 lift 嘅时间就系个 lift 坏？ 咁又冇喎，因為嗰部 lift 啱啱新裝嘅，新裝嘅部 lift， 因為 即假設佢唔應該壞啦。 係啦，啱啱新裝冇幾耐嘅咋，新裝唔夠一個月嘅咋。咁就好奇怪，我就好見一時已經諗到已經唔對版嘞喎，冇理由次次都係咁嘅喎。我就好驚啦，咁就同佢，我就心裏面同佢一度路路嗰度同佢講，話你唔好搞我啦，我話唔係我害你，我就咁樣講咗句。咁跟住之後咧，我就避咗唔搭嗰部 lift 啦，我就索性行落一層搭單數 lift 嗰部啦。唔避又我一避就衰咗。 點解咧？ 佢直頭走嚟屋企搞我啊！ 佢點樣走嚟屋企？ 我唔知啊，咁我有一日我喺瞓覺，咁因為我屋企嗰啲咧就瓷磚地嚟嘅，每一次咧一開完冷氣瞓咧，即係個地下踩落去特別冰凍噶嘛，因為嗰啲瓷磚地就唔同嗰啲膠地板嗰啲啊嘛。咁咧我一瞓覺，咁有一次咧我就無端端發咗個夢，咁就咧我見到個 B B 喺上面跌落嚟，啱啱就掛住喺我窗口出面，我就想去救佢，但係跟住佢就好似放風箏咁飛咗落去下低。咁跟住我個人已經係起身嘅，因為嗰時已經天光好晏，成十一點幾諗住醒嘅啦個人。跟住咧就突然間聽成身唔喐得啦，聽到好多嘢喺你耳邊度講，但係你唔知佢講乜嘅喎，完全係唔知講乜。 佢講咩話啊？你會唔會聽到？ 唔會啊，聽唔到啊，好似咬牙唔知咬乜嘢嘅。 咁 咧咁佢我就感覺到應該係有三個嘅。 三個靈體啊？ 係啊， 即意思即係話你可能嗰家人啊，即係 我估計應該會係啦。 咁你感覺係點㗎？ 咁佢就一個就揸咗隻右手，就揸咗右左手，一個咧就好似抬咗隻腳咁，就抬我落地。 哇！ 我就感覺到咧個背脊咧已經係冰凍啊，因為你瞓床咧你係會暖㗎嘛，你背脊一定暖㗎嘛。但你嗰刻感覺係掂到地下㗎個背脊，佢正想放曬我啲手手腳腳嘅時候咧，我就好。好嬲咁同佢講，你哋好擺返我上床啦。 哇，你仲好勇敢喎真係。 其實我都好驚㗎，我試過念經但係冇用囉，佢哋都好似唔走咁樣囉。 咁你講完呢句有冇效啊？ 跟住佢哋真係擺返我上床。 哦。 因為我大緊肚，如果我自己反瞓跌落地下嘅話，我一定會有事㗎嘛。 好危險㗎真 係。係咪先？嗰時已經四五個月大個肚。咁就我就講完呢句之後，佢真係擺返我上床囉。咁跟住我就落去問嗰啲人啦。跟住佢就話我同佢有緣，佢哋就話唔知點樣接通咗，咁就要我燒返啲嘢俾佢哋，要一定要係清明重陽一定要燒俾佢哋。 哇，但係唔係因為有緣嘅問題而咁樣係嘛？ 都要少夾硬嚟。 但係你冇辦法㗎喎，如果我唔做佢會搞我㗎嘛。 咁但係當其時你有冇話即係同屋企人講啊？ 因為嗰時我得兩公婆住咋嘛。 咁你有冇同你先生講啊？ 有啊，老公講即係當我講笑咁個。 哦，佢當你講笑，即係佢因為佢感受唔到嘛。 係啦，即係因為唔係發生喺身上，但冇就好奇怪啦。同我老公落街，佢又唔會喺六樓度停喎。 總之隔壁有一有人咧，你就唔會喺六樓度停咯。 喂，大嗱，當其時我哋當理性少少先啦，去研究會唔會係因為你嘅大肚咧，令到個精神咧，即係會係有少少嘅問題咧，即係譬如話可能係會比較緊張少少啊，等等。 敏感 咗。會唔會咁樣？ 會唔會係可能係夢境入邊？ 唔會咯，因為我就即係點啊？我個人就又瞓得夠，又唔使翻工，又唔使瞓。 嗯。 幾時都好即係。心情嚟講都好輕鬆嗰只咯，我亦都冇諗，因為嗰次係咁啱得咁巧，係落街食嘢先知道呢單咁樣嘅命案發生。平時我都在屋企住嘅，係咪先？ 咁啊係，但係喂，如果咁講嘅話咧，你係咪做翻嗰啲所謂即係宵夜嚟？ 而家冇事係咪？ 係咪冇事？ 而家我搬走咗啦，唔敢再住啦，因為嗰度今月接二連三發生太多事啦。 喂，咁但係答案咧就係話，究竟係因為你燒咗嘢俾佢而冇事啊，抑或係你搬走咗而冇事咧？你覺得？ 我覺得係搬走咗咯。因為我燒完嘢俾佢，佢哋都冇再嚟搞我啦。 嗯。 仲有一個故事咧，亦都係好驚。 好，請你快啲講啊！ 十一二歲左右嘅啫。咁我就住西環尾嗰度，嗰啲全部都係警察宿舍嚟嘅。咁咧就咁咧我哋就冇間房嘅。我哋就一個角仔，我媽張牀就喺角仔樓下嗰度嘅。咁一晚十一點幾，我上床瞓，喺一黑埋眼。我嗰時都唔知咩叫俾鬼執啊，咩叫？即係點樣撞到嗰啲嘢㗎嘛，嗰時仲好細，咁呢我又好奇怪，一黑埋眼突然間個人唔喐得，跟住我就感覺到有對手掹住我條腰，我就感覺到自己個人呢有一半係過咗張床。 會唔會自己細個發惡夢啊？其實 唔係發惡夢啊，好清楚好現實，因為一黑埋眼就係咁樣啦。咁跟住就你頭感覺到自己對眼係開始係反上去，人哋俗稱所講嘅反白眼。 反白眼啦嚇。 係啦，咁我就諗嘅，死啦，實死緊啦呢次，因為我已經同你鬥力啦，我已經唔俾佢扯我落去啦。 咁終於點啊？最後。 咁跟住我就好驚，因為嗰時讀基督教小學咧，我就係咁喺心裏邊講咗三句：主啊救我啊，主啊救我，係咁嗌咗三下。 得唔得？ 跟住我就感覺到成個人升翻上嚟。 哦。 跟住對眼就開始反翻落嚟。 喂，你肯定唔係一個發惡夢嘅小朋友。 唔係啊。因為嗰時冬天咧，我係冚住張棉胎，我隻頭嘅見到張棉胎係凌空飛起咗噶， 但 好似人哋揸住四隻腳拎起咗咁樣噶。 但當你有冇查究翻，即係有冇問翻屋企人媽咪啊嗰啲，即係點解會咁先？ 其實呢件事咧，就係嗰時咧，因為嗰座山咧就試過冧個山嚿大石落嚟砸爛咗架車，個政府咧就話咧嗰座山危險，就要開咗去。但係開嘅時候咧，嗰啲工人咧就掘到好多金塔，嗰啲金塔咧咁。其中咧，佢哋執到啲嗰啲古錢啊，即係大洋啊，直頭寫明係中華民國九年啊， 或者嗰啲年代 嘅，好想而知係好耐世紀嘅事啦、 啊，一九二零年啦、 啊。咁咧就跟住咧，就九哥就俾即係送咗嗰一個俾我老豆。咁跟住其實呢件事咧，仲有連續落去嘅，因為我一醒嘅時候咧，我望到鐘啱啱八點一點，跟住咧我就望到騎樓，騎樓嗰度咧就企到個人喺度，因為我哋嗰騎樓有個門噶嘛，出面係廁所廚房嚟噶嘛，騎樓出面嗰度，咁就企咗個人喺度，咁就著白袍長頭髮嘅，但係佢對眼好奇怪，好似人哋咧以前康食嗰啲咧，好似兩支電筒仔咁射入嚟。 咁點啊？跟住？ 咁跟住我已經好驚啦，攬住隔離我瞓。最奇怪嘅嘢咧就係第二朝咧起身咧。個組合櫃裏面所有嘅嘢咧，全部跌曬落地下。但係我屋企係六個人住啊嘛，但係我哋冇間房，你冇可能聽唔到個噃。 唔係，但係會唔會真係大家瞓得好冧，然後跟住其中有兩個， 唔會㗎，因為 白燕都去搞咗個櫃咧嚇。 唔係，我自己都係差人嚟㗎嘛，差人就算你幾冧，你都唔會好難瞓。 即係都會醒瞓啲嘅應該嚇。 係啊，因為一定會醒，因為你罐頭啊、相架啊、鬧鐘啊。全部乜嘢都跌曬落地，你諗下嗰啲聲係幾大聲啊？會 喂，但係高小姐，我想問翻啦，嗱，咁你話啦，對面山啦，即係掘到啲金塔啦，咁又掘到啲大洋啊，即係好多年歷史嘅大洋。 係啊， 其實關咩事咧？係咪佢責怪你哋攞咗？ 唔係啊，其實呢個故事仲有連續落去嘅。咁到我媽咪個朋友，我呢個係聽翻嚟嘅。咁我媽咪嘅朋友咧就咁一日日咧，佢就攞碗湯出嚟。其實佢都唔為意嘅，因為佢天花板係冇爛冇剩嘅。 係。 突然間佢咧。就上面就天花板跌咗個好大嚿石屎，啱啱佢頭髮未擦過，又睇到成條白痕喺度噶。咁咧跟住咧，佢就好奇怪嘅發生一樣嘢，嗰個嘢同有個一晚瞓覺，佢同我所見嘅靈體一模一樣，一樣係咁嘅款，一樣係咁樣嘅對眼。咁咧喺度同佢講。我而家我要住你，我而家因為你哋開咗座山，我冇地方住。 佢要住喺你， 我要住喺你間屋度，我要你哋搬。佢跟住佢同嗰個女人好鎮定咁同佢講：我唔搬。跟住佢咁同佢講：得你唔搬咪得，我搞你。就咁同佢講到明。咁跟住佢第二日真係 無端端、一燒就一燒到105度，亦都冇話傷風咳，冇話諸如此類，冇話之前有咩病徵。 咁、最終咁樣啦，因為我哋時間唔夠啦，咁想問下高小姐點樣可以擺平件事啊？所謂嘅 搬走咗。 都係搬走咗。 係啊， 都係得呢個方法，我覺得講嚟講去。 太多啦。 咁即係咪即刻搬啊？已經當其時。 係啊。啱啱一俾到 OC 卡搬咯。 是咁样，唔系、我觉得始终个方法咧就系咁样，唯有第一时间咧用嘅咧就系即刻第一时间咧就搬扯，即系如果 你 范围内可以 搬走咗，佢就冇咁容易跟到你咯，可能。 或者系咯，呢个位，唯有即系自己心安都应该系嘅，我觉得，无谓即系住一间屋里边咧系令到你唔心安嘅嘛， 信念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咁我哋住喺何文田某条屋邨啦。咁咧就嗰陣時嗰架 lift 咧就係得六樓停一停，同埋係13樓停一停嘅。咁咧咁我嗰陣時有乜翻屋企啦，咁就通常都因為屋村咧都會靜嘅人嚇。咁我翻咁一入 lift 咧就即刻撳咗，咁但我未撳咗之前咧，咁自己13樓個盞燈係著咗咯。咁後嚟跟住我都冇懷疑啦。咁後嚟跟住就到架 lift 開嘅時候咧，咁諗住第一個衝出去快啲翻屋企啦，咁因為好靜好驚。咁但係咧未出去嗰時候已經咧聽到比我前面咧好高踭鞋個女人咧已經係行好快啦。即一開始已經係聽到，即有個女人著咗高踭鞋咁行咗出去先咯。咁當時真係好驚，咁翻屋企啦，咁但係又唔敢話俾人聽啦。咁後嚟跟住隔咗冇幾耐之後咧，我細佬又即又試過咁樣啦，就話翻俾我媽咪聽咯。咁我咁即係話翻俾佢聽，即我曾經都試過咁樣咯。 但其實你覺得係一種咩嘅聲音嚟嘅咧？ 我覺得可能即有個靈體咁就一齊同我搭 lift 咯。 係，但你就當然見唔到佢啦。 我見唔到佢， 但你就聽到聲啦。 一開始係好清楚聽到有個。即係高踭鞋嘅聲係咁各咁行出去咯。 喂，咁我明白咧，就係你淨聽到喺個 lift 度慢慢咁行出去，喺你隔離嗰啲聲。 唔係，即係前一開 lift 嘅時候咧，就聽到佢已經喺前面行緊嘅咯。咁但係 lift 嘅時候咧，佢冇發出任何聲音咯。 但係你又唔會覺得係出邊嘅聲音？ 應該唔會，因為係好靜嘅人黑嘅。 好靜喎，同埋喺你前邊嘅咁樣嘅。 係啊係啊， 嗱，亦都好肯定係高踭鞋聲啦。 係啊係啊，咁我細佬聽到又係高踭鞋聲咯。 哇！ 所以我同我細佬都知道應該係同一個靈體咯。 有冇話聽到咧？嗱，一開 lift 咧，聽到行到去幾遠啊？有冇話即係？發覺佢邊間屋啊之類咁樣。 因為通常一開 lift 我哋咧一開 lift 大概係20步到咧，就一係就上樓梯，一係落樓梯嘅啦。咁就我諗應該佢響嗰度就已經消失咗，應該大概10多步到冇聽到，各聲10多20下咁，就已經係冇錯。 有冇其他嘅街坊都有咁嘅經歷啊？你知唔知啊？ 其他嗰啲就冇乜。即係冇乜點樣嘅同佢聯絡過咯，咁就係淨我同我就兩個知咯，咁我家姐就未聽過咯。 但係之後有冇事？有冇其他奇異嘅嘢？ 應該就冇啦，即係只係聽到啲怪聲。 上次聽到啊，好似人喺 lift 裏邊同你一齊搭 lift， 但係根本就唔見到佢。 係啊，因為一開啲都成一第一個我會出去，但係已經有個高踭鞋聲已經出咗去先。 哇！但係都驚咯，係咪先？無端端 係啊， 即係淨係得你同你細佬嘅啫嘛。 係啊，係啊， 係咯。 好啊，我想回應多個咧，喺關於怡和苑嗰度嘅。 上次我哋真係雲台所講嗰度啦。 咁咧，我就嗰陣時，我大概係上個月咧去完翻嚟。咁咧，我哋去怡和苑嗰度咧，咁有一個後院咧，就係俾珍妃住嘅。咁我哋咧就入到去嗰度就介紹啦，就話就話前珍妃即係俾人俾阿慈禧軟禁啊嗰度。咁後嚟跟住咧，咁我哋都睇到即係套家屋咧係比較即係恐怖啊，咁好似有兩隻眼望出嚟咁咯。咁同埋佢哋前面嗰個湖水咧係一潭死水啦，咁我哋都即係都懷疑可能因為丟空咗咁耐啦，咁但係我哋團友咧有成十幾人一晚喺度講，就話：哎呀，珍妃真係話呢個後院咁靚，如果我哋死咗喺度住都好咯，點點講埋呢啲嘢啊！咁後嚟因為我未聽聞下之前咧，我哋係我都唔知有即係呢件故事啦。咁後嚟跟住咧，咁咧突然間冇幾耐之後，個天咧啲雲咧啱聽一個後院嘅啫，咁咧就全部黑曬啊！咁但係出面咧就係冇嘢，即係一線之隔嘅啫。出面是沒有曬嘢喎，咁咧係聽佢珍妃嗰個後院咧，就係全部嗰啲成個天黑曬咯。咁跟住咧，我同我男朋友就話即係大家望一望，因為我哋都要去北京，即係去啲地方唔會亂講嘢啊嘛。咁其中有兩個前友咧，直情咧喺個橫嗰、那個即係攬出去個後院嗰個門嗰度咧，成即係撲低咗咯。嗰個因為後院嗰度有大。有先有兩個梯級咁樣，就撲低咗咯。 係咪佢講呢個説話嘅？ 但係又唔係佢講。 唔係佢講嘅。 係咯，係另外嗰個前友講，但唔知點解佢哋兩個會撲低。 唔係，但係會唔會惹到即係其實咁樣啊？大家俾大家顯示一下力量咁樣啊？ 係啊，我哋嗰時有20多個團友，咁咧全部入曬後院嗰度個導遊介紹咯。咁嗰啲其他有好多導遊亂，即係有其他十幾把聲喺度講就話：哇，呢個院好，後院好靚啊，點點啊，即係講埋曬呢啲。 唔係靚唔緊要啊，但係你講埋嗰句先重要。 係啊，佢如果死咗喺度住好啦，乜嘢咯？ 係咁，但係都冇特別嘅嘢發生喺嗰啲講嘅朋友身上邊係嘛？ 反而冇，反而冇講嗰兩個低咗。 咁可能純粹少啲意外嚟 啫，或者可能 唔關事嘅。 只不過都警戒啦，你諗下突然間天黑喎，無端端 好奇怪啦，突然間係。 即係突然間佢好陰森咯，覺得係感覺。嗯、 即係如果你咧特登攞個解釋咧，就話啊突然間誒風起雲湧，我唔知道啦嚇。 後屘跟住聽完雲海講咗，就啊可能係即係都有啲關係咁樣。 我哋係喺香港仔住㗎，咁咧就。我个妹咧就个以前咧就喺四五年前到啦，咁佢就好曳嘅，咁咧佢咧通常咧就玩到咧成三四点啊，有时两三点先翻屋企嘅。咁佢咧就有一次咧就因为点解咧，就佢搭 lift 就上到十七楼，因为点解咧？当其时咧已经知晒，成座人都知噶啦。十七楼咧就因为有个男人就揸人哋钱，咁啊俾人追债。咁咪就迫於無奈，佢就吊頸自殺咗嘅。咁咪就喺嗰段時間裏面咧，就我個妹咧就啱啱就咁夜翻屋企。咁咪佢咧一搭 lift， 我哋住32樓，咁佢一搭 lift 咧就上到17樓咧，嗰部 lift 咧就停咗喺度，佢明明冇人撳，就撳咗32噶啦，得佢一個人嘅啫。咁咧佢一突然間咧到17樓就開喎，自己嘅門開咗，咁佢見到有兩個紙公仔咧。就向住佢咁樣衝埋嚟啦！ 我衝埋去， 係直情兩個子宮仔就衝埋嚟部 lift 嗰度啊！即係靠近我個妹咯喎！哇！當其時我妹好驚啦，咁咪就一路撳係咁撳個掣咧，就等住閂翻嗰個 lift。咁咪當其時咧就俾佢撳翻到，即係一樣係咁樣打開，咁後屘又閂翻，咁跟住咧就上翻32樓啦。我個妹咧就嘣嘣嘣嘣咁啊走翻屋企。咁啱啱咧我爸咧。因為我爸本身咧就佢好中意半夜三更就唔知道做乜嘢噶啦，企喺度啊或者整下嘢咁啦，咁咧就啱啱咧就一見到我個妹都俾佢嚇一下添，我話爸爸就問佢啊做乜嘢啊你，明明嘣嘣走翻嚟咁樣，咁啊佢話啊冇嘢冇嘢，咁啊又成晚都瞓唔著咯喎我個妹，咁啊好啦，隔咗一排之後咧就到我細佬啦，因為我個細佬咧係夜晚佢放工翻嚟就係兩點零鐘，咁咧就一搭 lift。又是这样按到32楼又是在17楼那里呢，我 lift 自己开了门。 又是这样啊， 又是这样开了门。后来跟着之后呢，他开了门之后呢，那我的弟弟就又按回去啦，按回三门，他一样有三，但是那个 lift 那个灯呢，那个显示的灯到哪层楼的灯呢，是显示是32楼。那么跟着呢，怎么知道呢，他显示了32楼。我个细佬都感觉到嗰部 lift 系上升紧噶啦，即系你搭紧 lift 有阵时会喐喐下噶嘛， 系啊，感觉到噶嘛，正常。 系啦，咁咧我个细佬咧就感觉到部 lift 系上咗晒，即系上紧去啦。佢都当其时都有一段时间啊，咁又开翻 lift， 又系17楼， 系 三次啊，连续三次都系咁样，又我个细佬直情咧佢大胆，因为我细佬都几恶下咁啊个样，咁啊装出去就以为人哋喺出边揿住嗰部 lift。咁咪一撞出去啊冇人喎、啊、一次係咁又閂返，兩次係咁，三次係咁，咁我個細佬呢就慶啦，佢一個人就好暴躁嘅。咁佢一伸個頭出去就講粗口喎、啊。啊講完之後佢話我個細佬講粗口，講完之後呢佢就講話嗱大佬你唔好搞我啦，我呢只係想返屋企嘅啫咁樣。咁咪返到屋企，跟住就返到屋企喎。 就反而得咗啦。 係啦，跟住我個細佬返到屋企第一時間就傾偈啦。就喺度啱，我哋夜鬼啦，就好夜瞓啦。咁啊，细佬就讲翻出嚟，佢话：，唉，争啲濑嘢啊！哇，到十七楼又系就系、是、咁样啊！咁一讲出嚟，个细妹就卜声咁，个即系惊啦，又讲出嚟。 但系 Ivy 啊，照你咁讲嘅话，你哋都相信，因为十七楼嗰度之前发生嗰件事，所以就咁样系嘛？ 系啊，同埋加上咧，好多人都系自从嗰件事一传晒出去之后，个个搭亲。到十七楼就系咁样啦，因为啲街坊讲翻出嚟。 喂，但如果个个就好严重噶咯，听 好严重，好严重。 咁点啊？你有冇同即系成栋楼嗰啲，譬如话有啲类似管理处，又或者系嗰啲房屋嗰啲咁样，有冇讲过咁样情况啊？ 唔理噶，你同房屋处嗰啲讲咧，佢唔理你噶。因为点解咧？即系始终咧，你就算你点样同佢讲咗之后咧，佢都系唔理你哋。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啲嘢系人哋即系吊颈死咗啊嘛。咁而嚟，你唔系话。影响到范围，佢又唔系话真系有心去搞你，好似咁我细佬嗰啲都过咗骨都冇事啊，即系大家都冇事，但系就即系只不过即系可能佢有啲即系喺嗰个位置咁样咯，吓就成日喺嗰个位置咁，但系跟住隔咗咁耐都冇嘢啦。 但系嗱，如果咁样隔咗咁耐冇嘢咧，你就相信嗰一次会唔会系因为即系佢够恶可以咁讲就你？ 我个细佬又够恶， 系咯，就制止咗件事发生咁样啦。 系啦系啦系啦。 OK， 咁你系咪有另外一个经历啊？ 唔係，我呢就想同你講返啦，咁呢就 其实呢头先呢我都听到你讲阿志雄哥呢，咁呢就我哋都喺香港仔大，咁即係都识得㗎啦，咁呢即係佢讲嗰个呢係真係㗎。 哦，即係你講過佢個朋友仔 啊，佢個朋友其實我都認識㗎、哦、即係死咗嗰個、啊 哦、 其實係真係有咁嘅事。 嗯， 因為點解呢， 曾強曾強你講清楚啦、 啊、因為呢，因為點解呢，即係呢一啲情形呢有時好難去，大家好難去推測 㗎， 佢係俾嘢掹落去或者係其他，但係呢講真呢，即係喺香港仔裏面呢就好多愚難節啊搞親嗰啲都好多都係水上人，咁、 嗯、 變咗呢即係呢一樣嘢就是真的很可信、啊、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知道呢、這、一個即係呢個朋友，我哋都認識得佢，即係咁樣而死咗，就覺得係好唔抵。咁、嗯、咧就變咗有陣時，即係大家有陣時而家啲人都有繼續講噶，都有嗰時講翻呢個朋友啊，點點點咁樣。咁呢樣係真嘅，真係真嘅。即係我喺香港仔，我喺田灣由細住到大㗎啦。 明白。咁、即係其實基本上可以咁講啦，就算你唔好話講話究竟有冇水鬼呢樣嘢啦，搵下邊有夜水都唔係咁好㗎啦，其實。 係呀係呀。 即係你真係，尤其是如果大家水上人更加清楚嗰個問題添，即係你即係自己咁熟水性啦，都唔能夠睇得清楚個環境啦，係咪先？ 係啊， 即係你點知咩事發生咗咁樣情況咯？不過希望呢一個故事雖然即係唔發生都發生咗咯， 係啊係啊， 作為一個借鑑警惕下啲朋友啦。 同埋咧，我想講一講咧，就阿曾伯伯嗰度啊， 係 即係阿伯伯嗰度咧。 好，請講啊。 咁咧阿伯伯嗰度咧，其實咧佢嗰個即係嗰個住緊嗰度咧，其實我哋即個房屋處咧都。即係大家有溝通過，但係佢呢就已經係調咗喺香港區嗰度啦。咁呢就佢呢就同我講過，佢就話呢其實呢嗰啲地方呢即係檸木樹嗰度啦，就一路以嚟呢佢哋之前前身再前身就有好多事發生過 㗎。 但係呢就你話確實即係點樣發生呢就唔可以話即係一概而論，肯定係嗰個事實。但係呢就我佢又同我講過，逢係呢即係一等大廈裏面你無論起又好或者咩都好，前身佢已經係有人發生過咩事嘅都好，佢哋房屋處咧就係、是、有一個即係叫做咩咧，就 mark 低咗每一間，譬如有邊一個有個案發生嘅空宅咧， 即有記錄噶嘛， 有記錄喺度， 明白， 係啦，有記錄喺度。咁咧佢咧就即係都同我，即係我哋又大家好想研究一下啦，因為伯伯講嘅嘢咧係好可信程度咯。咁我都即係我都覺得係呢一樣嘢咧，就係一嗱我自己推測咋嚇，即係我自己感覺咧，一我就覺得伯伯咧，佢話佢十一點幾，通常都係十一點幾入嚟嘅啦。我就覺得咧。我即係佢話一男一女咁啊，拖住個細路哥，咁佢成日揾親咧揾阿敏啦。咁咧我就覺得佢可能之前咧可能係或者失散咗喺個地方啊，即係有咁嘅可能，即係佢可能失散咗，佢可能嗰個亦都係佢個女嚟嘅。咁咧佢又想揾佢，就變咗佢咧成日留戀喺嗰個地方，就成日去騷擾伯伯。其實佢對阿伯伯係冇嘢嘅，即係可能佢想係。只不過佢想揾翻佢咁樣 咯，呢個都係唔出奇嘅情況嚟嘅。 係啊，係啊， 多謝你嘅資料先。如果再有進一步嘅話，亦都麻煩你可以 翻翻去。係啊，係啊，我會噶。 我想講咧，我諗三四年前啦，我先生咧係響呢個貨櫃碼頭做嘢噶。咁咧，佢試過有一晚咧，就自己交即係擺低個貨車之後，就搭 lift 翻落地下。咁但係咧搭 lift 咧，就途中就經過佢高層啊嘛。途中經過下低咧就某一個大型超級市場嘅倉啦。咁但係佢話俾我聽咧，那個倉咧就係、是有鐵閘閂咗嘅。咁咧因為半夜成十一二點，咁咧就見到有個即係道門開咗之後就有個阿伯入咗 lift。咁但係佢話見到個伯之後咧，就已經知道係嗰一樣嘢咯。 點解咁清楚咧？ 佢話。好似菲林咁樣睇到阿伯，亦都睇到緊 lift 嗰啲 咁滯，即係透明咗啦，變咗。 係啊。 咁跟住咧， 咁樣話讓阿伯企埋一邊，佢又企一邊咁樣落地下。 哇！大家喺個 lift 度互望噶咯，分分鐘係嘛？ 係啊。咁佢落到地下咧，但係個 lift 就唔開咯。 係。跟住咧？ 咁佢唔喐，咁咧個心就其實都好驚，係啊，咁佢就唔喐。咁咧阿伯唔喐，佢咪唔喐咯。咁啊，但係 lift 咧就自動就彈翻上去，佢原先入 lift 嗰層。 係。 哇！ 咁佢就出翻 lift， 就再搭第二步咯。咁但系搭第二步咧，就抌翻落地下咧，就落到地下大堂之後咧，就同對面 lift 一齊開門。阿伯就同佢笑一笑咯。 哇！即係好似即係有少少戲弄佢咁樣喎、 啊。咁但係佢就話即係翻公司講咧，就原來唔係得佢一個，得見咧就佢得一個見到。但係咧佢話原來啲阿嬸啊啲寫字樓小姐。 都搭個保璃嘅，成日聽見有人喺度咳咯。 嗯，即係好似老人家咳咁樣啊嘛。 係啊，咁佢就咁我實在問有冇人都係聽到有人喺個貨櫃碼頭搭，係嗰一保璃，話先至有人喺度咳。 係。 嗯，咁但係呢個阿伯點解會咁樣出現法咧？知唔知咧？係咪有咩原因咁樣咧？ 我想嗰陣時咧，我想問佢，因為好耐之前嘅，因為嗰陣時啱啱咧，我就睇報紙咧，就係話我先啱見到之前就有一單新聞咧，就話有個阿伯就俾個劫匪打劫咗啊！ 喺嗰笪地方啊，係咪啊？ 係喺嗰度附近咯。 哦， 佢係做 secure 噶嘛。 係。 咁但係我先啱就冇話到佢著咩衫，佢就話一個阿伯。咁、我就哎呀報紙有影，我想揾俾佢睇嘅，但我已經揾唔到份報紙。 嗯，咁、但佢你俾譬如話你先生咧，有冇話即係走去問翻啲工廠嗰啲人啊？即係知唔知道呢件事係咪即係就係、是、你所講嘅嗰個報紙所講嗰個阿伯咧？ 我冇問啊，佢都話佢因為唔係第一次見，成日見到佢，算啦，佢話見到咁，但係都有人聽到話有人咳，咁即係佢話我係做乜啫？咁係事實咁啊，咁佢就得講俾我聽。 嗯， 咁啊是不是真的咁多人聽到？ 即是懷疑是那個伯啦，咁講法啦，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實咁樣。 係啊， 但是你話如果在個附近的話，又不算話喺嗰等大廈咧，係咪啊？ 唔知啊，但係都話第二朝佢翻工又見到阿伯坐喺大堂嗰度。 哇，咁即係成日出現嘅咯喎，咁講。 係啊。 嗯，咁但係佢出現， 佢係連續見到佢兩日咯，即係第一日夜晚，第二日朝頭早咯。 嗱，正話聽到你個故事裏面咧，就去到話，即係個伯其實都望到你先生噶嘛，係咪先？ 係啊。 佢即係同佢笑一笑咁樣先啦。但係有冇話一路纏繞住佢啊，定點樣？或者影響到你老公翻工啊嗰啲咁樣？ 冇啊，佢就係見到佢，因為佢都成日見到，佢係見到佢佢都冇搞佢，就係見到咯。 同埋笑下添，即係可能打下招呼咁樣啦，即係想。 笑咯。 嗯， 咁好難講啦，究竟係咪即係你所講嗰單案件嘅阿伯又唔知喎，好難講喎呢樣。 嗯，就是咁样系咪？ 系啊，睇下有冇人又听到咁样咳，同埋咧，另外我试过咧，同佢一齐嘅时候咧，去响洪水桥， 系 佢响洪水桥，经常都见到嘅洪水桥啦。 系点啊？ 我试过一次，佢就系11、12点同我翻嚟嘅时候咧，就去到屋企楼下，咁咧就突然间咧，佢就揸咗架车。我话点解你个即系佢个车尾箱啊弹开咗啊，佢就唔出声咯，佢好怒气咁样落车就冚翻个车尾箱， 系 就我唔知即系闩埋车门，我听唔到，我就睇佢手指知唔知做咩嘢，跟住翻到屋企话俾我听，原来头先咧就系有车尾箱咧就坐咗个女人，抄乜嘢，跟住咧佢话抄到打开个车尾箱，咁啊落车闩翻车尾箱闹佢，咁我喺洪水桥到啦，有冇咁多人见到？ 唔系你即系如果咁讲嘅话，你先生系见到噶啦，根本就佢习以为常添。如果咁讲， 系啊。 咁但係佢又喺嗰一刻就見到個女人就做呢樣嘢，但係就唔知點解佢會出現，亦都可能係咁啱得咁巧係選中咗架車。 佢就話我就問佢我哋車尾箱有咩，佢唔係即時話俾我聽，翻去先講。 係咩嚟咧？ 我就話你車尾箱有咩？ 係咯。 佢話冇乜嘢，只不過係即係人哋抌咗啲把東洋刀啊。 嚇、東洋刀、啊。 咁點解會個女人要咁？ 佢唔知啊，佢話之後咪抄嗰啲咧，佢話我車尾都冇嘢，淨係得把執咗人哋把東洋刀咯咁講。跟住第二朝佢就抌咗啦。 即係你唔知把刀喺邊點樣嘅，即係見到靚就執翻嚟咁樣嘅啫。 係啊。 咁可能有啲危險喎呢啲，但甚至乎你話東洋刀係咪真係會攞嚟殺個人，有冇咁嘅情況？ 唔係，佢係 裝飾嗰啲。 係啊，擺喺度裝飾嘅係人哋搬屋唔要，即係都係朋友 抌。好難講嘅呢啲。即係呢啲，即係呢啲物品咁樣。 我哋有時都講話，即係如果執嘢嘅時間咧，盡量即係要留意清楚，或者你可以做翻一啲所謂嘅方法，點樣清洗佢。 因為你唔知佢喺邊度買翻嚟嘅，甚至乎係咪真係有冇用過咧，咁樣都唔知 嘅。咁可能即係會唔會關咗事咧？一或係其實你關所謂去緊嗰笪地方啊，即係經過嘅洪水橋咁樣啦，係咪啊？係 啊，同埋正常車尾箱會唔會自動彈開嘅咧？ 咁呢個掣又好難講喎，有時即係可能有啲車會唔會突然間壞一壞嗰個位，咁咪好難控制嗰啲樣嘢又。 不過你講呢樣嘢都唔係淨係話佢係咪彈開，因為你個先生都見到。佢真係喺度抄緊啊！咁呢個都唔使去考究係咪嗰個壞嘅問題啦，已經真係佢見到一個靈界朋友喺度做緊。 係啊，佢話洪水橋話真係，佢話佢同我講話好多咯，因為洪水橋另外咧有一條橋頭咧，個橋頭行人路嘅橋頭，但係唔知佢無端端個行人路中間擺一嚿大石喺度。 嗯。 咁咧佢都話行下，佢話有隻嘢喺度食緊嘢。 嗯。 咁我話咩嘢？有個男人喺度食緊嘢咯。 即係佢都陰陽眼嘅咯，咁樣係嘛？都見到啦，咁清楚啦。 係啊， 但係佢冇話，即係平時生活影響佢啲咩㗎？ 冇 嘅， 冇嘅。 但 我都覺得好奇怪，點解行人路嗰度無端端會擺一嚿大石喺條橋頭嗰度嘅咧？ 唔知咪風水問題啦，唔知啦。 又或者會唔會當初係啊有啲問題啊？可能有啲祭祀嗰度係一定唔會搬開呢嚿大石嘅咁樣。 好啦。 好似嗰條行人路都係都幾窄下，但係嗰大石都已經係。 我想爆咗四分三路咯。 系啊， 咁回应下啦，啲村民咁样啦，会唔会？ 年零两年前啦，咁我嗰阵时就都系住紧公屋噶。咁有一晚我就去袁家翻屋企，都成十过十二点噶啦，已经系。咁我就喺屋企楼下嗰 lift 个大堂嗰度等紧 lift。咁嗰阵时就冇人得我一个啫。咁当部 lift 嚟到嗰时，我就入咗 lift 之后咧，因为我住九楼噶。咁就好自然咁样揿咗九楼，跟住 lift 咧就跟住开，即系原本系闩紧噶啦道门，跟住开翻，我就见到一个女人行入嚟。咁个女人咧就揿咗十二楼，咁但系咧我见到佢着嘅衣着咧就系、是白色嘅衫。跟住咧就做条深蓝色嘅裤，嗰条裤咧就好似水桶裤咁样嘅。但系咧佢就企喺我侧边咧，就一路都系耷低头，我系见唔到佢个样噶。咁我就冇理到佢。咁就一路望住部 lift 上到九楼去开门，我谂住出 lift。咁我出咗 lift 之后咧，就好自然就向翻我屋企嘅方向行噶嘛。咁就我一行，点解会唔同咗咧？点解我屋企都唔系咁嘅咁？因为即刻望一望，咁我就。见到我的人呢就企咗喺十二楼，我喺十二楼出。咁但系咧，我就即刻望一望部 lift， 个 lift 板，跟住咧，但系个 lift 板咧就系九楼嚟嘅，即系就个 lift 同我企嘅 个层数唔一样啦，即系话 唔一样嘅。 喂，有冇坏先个 lift？ 会唔会啲电灯板？ 但系咁咯，即系我初头都有谂咯，但系当我一拧住面嗰阵时，即系想行翻入 lift， 我望翻入去嘅时候咧，个女人系依然企喺度，但系佢望咗少少，跟住 lift 系闩紧噶嘛，跟住我哋唔见咗佢，咁但系部 lift 咧就依然系睇住佢上十二楼，咁我就已经系好惊，即系又唔知点样落翻去好啦，咁我又唔敢揿 lift， 咁我就最后我跑住跑楼梯咁跑翻落去咯。 嗱，我想问下你先，你话你嗰时喺公屋嘅地方系咪？会唔会有时啲人咧喺度即系玩啊，特登咧将啲数字 number 系查去啦，即系 唔系噶，系着灯噶，因为 即系逐盏逐盏着灯咁样。 我意思你出咗去之后， 唔会噶，因为嗰啲字系本身火柱嗰度系喷上去噶嘛， 就唔系写上去嘅。 唔系噶， 但我反而谂会唔会嗰个女人即系有少少嘅问题存在咁，所以吓一吓你咁啊？精神上或者其他嘢会唔会？ 大件事系未完咯， 系跟住点啊？ 咁因为我跑楼梯跑翻落九楼，咁我因为我住嗰条巷同我嗰条楼梯咧，就我又要转弯嘅。即係一個 U 字型咁樣轉翻入去，我先可以行翻去嘅。咁我已經係唔敢再望部 lift 噶啦。咁但係當我一轉翻彎，向住我面向我屋企嗰條巷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一個人，佢就企喺埲牆嗰度。但係佢企咧就唔係話即係挨住咯。即係我見到佢嘅咧，就只係佢前半邊身。即係而佢個背脊咧就喺埲牆裏邊嘅。 哇！ 因為即係我已經係軟曬，係定咗型㗎啦，望住佢已經。 有冇可能係啲角度上面問題？ 唔係㗎，係平嘅。 肯定嘅。 肯定係平嘅，因為我係一定要經過佢，我先翻到屋企。 咁 佢條巷係直㗎嘛？ 無端端會企喺嗰度做乜嘢咧？ 我唔知點解。咁跟住咧，我又唔敢行，我又唔敢，即係我又唔敢望到你，咁我就即係又要經過佢，一定要經過佢，我先至要翻到屋企。咁我就即係冇辦法睇下咧，我哋唯有咧就照行當睇佢唔到。當經過咗佢之後咧，我攞唔到鎖匙噶啦，已經係嚇到。咁我就拍門，因為我同我婆一齊住噶嘛嗰陣時，咁就叫我即刻拍門，叫我婆開門。咁我婆就已經鬧鬼噶啦，話即係你啱啱又唔攞出嚟，等緊白蘭拍到。咁我就聽個朋友講話，如果你見到嗰啲嘢嘅話咧，你就唔好理咁多，你即刻爆曬粗口咁樣鬧佢。 有啲其中啲人講法就係咁樣啦。 咁我就即係諗啊，突然之間諗起呢個方法，咁我就開我婆開鐵鎖俾嗰陣時咧，我就唔理三七廿一，就係咁講咗鬧佢。我就咁搞錯啊！半夜三更仲企度，阻佢住曬咩啊？咁夜仲唔翻屋企啊？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嘢。咁我婆又鬧我話唔好嘈住人啦咁。咁我一閂門，即係一閂嗰道門之後咧，我就即刻叫，因為我屋企安咗觀音噶。咁我就即刻同我婆講：你即刻攞支香俾我啦。咁我就即刻裝香。咁我婆就知道我發生咩事咯。咁我嗰晚已經係唔敢，即係唔夠膽瞓噶啦，已經驚到。咁第二日就打俾我姨媽，因為嗰陣時我姨媽係同我住同一座樓噶。就打俾我姨媽，我話即係將呢件事話俾我姨媽聽。我姨媽就話俾我聽，佢話你十二樓之前係有人跳過樓過，有個女人。 即係會唔會 話翻俾我聽？ 佢有冇講嗰啲形容嗰啲樣貌都係咁樣㗎？ 佢冇講咯，因為佢都唔知㗎嘛。 嗯、 即係佢只係知道喺我座樓我個方向， 咁嘅意外， 我住嗰個方向喺十二樓就有個女人曾經跳過樓。 喂，咁但係你喺見到入 lift 嗰個女人啦，同喺走廊見到嗰個應該唔一樣㗎係嘛？ 我冇留意啊， 驚個頭兩 咯，因為我見到佢都見唔曬成個人咯。 係 啊。咁跟住我就我而家問翻我佢你係咪見到嗰個女人啊？我唔知咯。 喂，咁查實你出 lift 嗰層係幾多樓嚟嘅咧？真係 十二樓， 都真係十二樓。 真係十二樓。咁你跑落去，跑住三層咁跑落去。 咁即係話你見到嗰個 lift， 跟住嗱，你見到 lift 咪依然係著翻係九字樓係嘛？ 係一定係九樓咯，因為我係睇住佢閂咗門之後再上十二樓嘅。 嗯。 嗯、 我就係咁樣先驚咯。 哦， 咁呢個奇怪喎。 即係無端端可能個靈體咧就整一整蠱你啦，會唔會咁咧？ 我唔知啊，因為即係我本身我個人咧，我係好容易見到呢啲嘢噶。 嗯。 有冇睇過點解咁容易啊？其實即係你自己 唔 係屬於陰陽眼嗰啲。 話我即係佢話我個樣咧，就佢話我係額低啊，同埋眉耷咧，同埋眉毛淺咧，即係佢話我係唔夠神啊個人。 哦 即係唔夠殺氣，佢話都即係知道我係好容易會見到咯，因為我經常性見到咯。 係，咁你自己咩方法咧？而家咁樣？ 冇啊，因為之前我就識得有個朋友，佢係學氣功㗎。係。咁佢因為嗰陣時我做嘢嘅地方就都好犀利咯，都見得唔係淨止我一個見到咯。 嗯。 我先生啊，或者我啲 friend 啊，啲好多都見到咯。 嗯。 咁跟住就跟我就話俾我朋友聽，我朋友學氣功，佢就落嚟睇咯。咁佢跟住就教我同先生係學氣功，同埋佢話我就最好就袋住啲溪錢喺身咯，揾個利是封入住一沓仔溪錢喺身， 點解嘅？有乜用啊？ 佢話如果當我見到嗰啲嘢嘅時候，即係佢話唔需要講嘢咯，就喺個袋度攞張溪錢出嚟，就擺喺自己額頭度，因為我哋人咧有啲油啊啲咧，咁佢就叫我攞張溪錢就抹一抹自己個額頭嗰啲油光 咧， 就 嚇 點著火掉出去，咁佢就話就唔會跟住我咯。 哦，有啲方法嘅咩？ 我唔知佢點解，即係佢咁樣同我講咯。 喂，咁屬於係咩嘅教派？如果呢、這個嗱，你話 嗱，我哋嗰陣時佢教我學氣功嗰陣時咧，佢就同我哋講就話叫陰陽平衡功。 意思係點樣啊？點樣叫陰陽 平衡？咁平時人哋即係我哋一樣要好似平常人咁樣修練去練氣啊、成啊咁樣咯。但係我哋要揾啲地方咧，係要屬於陰啲咧，即 係 譬如啲黑暗啲嘅地方啊，或者山啊涼啲嘅地方咧、去練咯。 哦，咁呢個 係靠即係我哋好似啲意志力啊啲咁樣嘅。 咁練功嗰啲嘢咁樣。 出邊所俾我哋嘅氣，跟住就去帶翻出嚟咯。 咁你覺得用咗之後有冇方法好到啊？或者個情況係咪真係轉咗唔同 咧？我學咗之後就好咗，即係我一樣會見到嗰啲嘢，但係佢哋就唔會埋我哋身咯。 哦，咁樣。 喂，但我想問下你咧，就係咪有一種咧，就即係開咗個天靈蓋話接收天線咁，然後跟住咧就隨住可以，即係如果你接收得太多所謂嘅垃圾嘅咧，就可以放翻出嚟嗰啲嗰啲功夫嚟嘅其實。似唔似 呢樣？類似咯，但係就唔係話。你哋所講開咩什麼天靈蓋嗰啲咯，即係其實係靠我哋兩隻手，左右手。咁譬如將我哋譬如我哋有時有唔舒服，我譬如自己本身有胃痛啊，或者個身體裏面有唔舒服嘅嘢咧，就靠我哋手就運氣，吸咗啲氣之後咧就再譬如佢就話係左吸右呼嘅，即係左手我哋吸氣，右手我哋呼氣嘅。即好似我哋呼吸咁樣，咁、就將啲垃圾咧就排翻曬出嚟咯。 哦，即係喺啲氣功真係方法咁樣 可以。係咯，咁就可以令到佢即係可以唔會再遇上一啲污糟嘢啦。